因此感謝你嘅聖經靈感，主啊，感謝你嘅安排，我哋幾位弟兄姊妹們能夠可以一齊喺度聆聽你嘅聖言。希望喺呢段時間內時間，我哋可以領悟到福音多啲嘅道理使我哋喺生活中能夠出來以上恩主啊。 好，我哋上一次就讲到24节啦，咁43节咧，今日继续落去嘅。咁即系因为耶稣问咗啲宗徒佢系边个之后，咁答咗，答咗之后咧就讲及啊伯多禄嗰个宗徒之首，即系今日教会嗰个领袖教宗嗰个职位嗰个问题。咁跟住耶稣就对他们说就说即他要受苦受难，而伯多禄呢好像刚刚一个相反之前就你是天主子弥赛亚，现在就不要去受苦受难，即是他们体会不到耶稣的弥赛亚身份那个地位是要面对这个十字架的。咁耶稣呢次咧就24节开始对佢哋话你哋边个要跟随我咧去住自己等等。咁我哋读一读咧24至28系咪几节嘅啫？咁中午嚟读啦。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住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或者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因为将来人子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降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报。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中，就有些人在未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人子来到自己的国内。 好，这段圣经呢，其实就我们大家都很熟，耶稣讲得很清楚，做他的门徒，作为耶稣的门徒呢，就一定需要面对十字架，好像他身为弥赛亚要面对十字架一样。如果为一些未看过福音圣经的人呢，可能就25节呢就是一个最大的困扰最大困扰就是说是哪个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又丧失性命，性命与性命的字眼呢是为那些人来说有困难，但对我们说我想大家都明白，一个性命是指现世的生命，一个是指来世的生命。耶稣讲得更加清楚地说，如果人为了赚得全世界就赔上自己的灵魂，或者有什么益处呢，或者人能够拿什么东西作为自己灵魂代价呢，耶稣时都强调或者说在上主那个角度里面呢，是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灵魂的得救是永恒的生命，即是说。所以当我们讲灵魂的得救的时候呢，或者说这个你哪个愿意救自己的性命要丧失性命，哪个为我愿意丧失性命要获得生命，性命这个字眼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有更加进一步 的理解，就是现世的生命呢，我们知道死呢就很明显physical 的死亡，他喐都不能动气绝身亡。那么灵性那个呢说永恒的嘛，那为什么会是死呢？所以这个观念就要清楚，就是一个因为跟天主的关系中断了，这个有永恒的生命，向所谓用这个另一个观念的角度来解释，享受天和天主合在一起。另一个呢，就是他是没错永恒的生命，不过他不能够跟天主合在一起，跟天主这个生命资源断绝了，所以就用了个死的观念来去解释，就是来表达。咁實際上佢唔係真係死喎，佢係永恆喎，只不過咧係生活喺一個所謂痛苦嘅境界裏面，唔係同天主溝相通嘅情況之下。 佢因为人子嚟要喺父嘅光荣之中同佢嘅天使降嚟嗰个时候咧，佢要按照每人嘅行为咧要上报。佢进入天国嘅光荣同埋接受十字架咧，呢、这个痛苦咧，对基督作为基督徒讲，我哋首先要记住啦，唔可以分割嘅。咁而耶稣基督嚟临嘅时候，按照每人嘅生活咧嚟到去予以上报。啊，这个、呢个咧其实唔系耶稣喺呢度讲咁简单，而系旧约时代咧已经有咁嘅观念噶啦。我哋首先睇一睇咧，系圣咏第六十二章，圣咏六十二章十三节，六十二篇。圣灵话二篇，十三节，咁佢就话威能属于天主，最右边吓，威能属于天主，我主慈爱亦都系非你莫属，就是、慈爱属于天主啦，因为你按照个人嘅行为与各人以仇报仇，啊，呢度好清楚啦吓，个人嘅行为与报仇。咁但係咧，呢、这個係天主嘅一個慈善嘅表現嚟嘅喎，啊，咁喺先知書裏面咧，同樣約拿米亞先知咧有咁樣講嚇，聖靈後邊十七章，約拿米亞十七章，十七章第十節咧就，我上主教察人心，考驗肺腑。依照个人的行径和作为的结果给人报酬，所以嗱，佢呢度咧更进一步咯，吓、啊，即系唔系净系睇你外表行为，都睇埋你嘅心，睇埋你嘅点睇嘢吓，所以啊，动机啊，你嘅动机系乜？你嘅做得好好啊，不过又为咗咩咧？为咗人哋赞美你啊，称扬你啊，吓、啊。整個大大的神主牌你探一下，即是意義已經不同了價值。所以我們在我們的信仰裡面呢，即是新舊約是這樣說，新約也有提示，譬如雅各書書信呢講過，是不是我們不是講信都要講行為講生活。所以我不知道基督教的有些宗派呢講就說是講信，是信稱義，因信稱義，冇錯，呢句説話好似係啱，但係如果 因信咧 稱義， 稱義 啊，呢句説話本身係啱，有阿波羅信嘅天主啊，所以天主話佢嘅義人啊，但實際上唔等於咧你信就，我領洗啦，我信天主啦，咁就得救。你冇個回應，每一個行為嘅表現嚟到表達你個信德啊。所以在耶稣这里说出来，按照每人的行为与想法，换言之就是说你要背起个十字架，面对个十字架，那你为天主为爱你的近人呢，你的背起个十字架呢，那你就得到天国永恒生命的上报。所以说 例如你说他们着重是讲个动机，不是那个结果， 唔係 單單嗰個結果， 係 講個動機。 個行為，嗰個先知書裏邊就帶埋嗰個動機，你嘅心點諗，然後咧你點做，即係唔係只係喺表面。喺聖詠裏邊咧就冇講到即係嗰個肺腑心個問題，即係話你行為點做，你個上意上報。 所以呢度咧，借故都要反覆我講啦。 咩 借故？做借故啊嘛，得唔到咩？原來咪有跟住嗰句係借我，總之唔係你嘅蛋，你敷咗都冇用㗎。咁我睇下你點樣。係 啊，真 係 敷咗都冇用，穿死咗佢，食咗添。 咁耶稣就话：企喺呢度嘅人之中咧，有啲人未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人子喺自己嘅国内。呢、这个就指其中一啲宗徒啦吓，就事实上系十七章咧。当耶稣显容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看未到耶稣在他的角度里面是怎样的光荣。这个是十章的典礼的部分。我想大家都没什么问题了，是吧？